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161集，大雪封城。展昭等要去跟踪潘旭，没工夫和天尊详细说，于是白玉堂边拉着他往外走，边告诉他潘旭的身份。天尊虽然少管闲事，记性也不太好，但基本常识还是有的。潘旭也算风云人物，他自然听过。 哦，就那个反贼大贪官呐，我就说名字好像听过。 展昭和白玉堂往树林走，天尊带着小舞溜溜达达跟在后边，负责跟踪的紫影在林子门口对众人招手。 怎么样？那次进去转了几圈，我和哲影就跟丢了。 展昭皱眉。哲影蹲在一棵树上往里望，此时天上又飘起了鹅毛大雪，看这趋势是要下一整晚啊。 不适合贸然进山里，脚印子一眨眼就不见了。 白玉堂和展昭似乎还是不太甘心，尤其是展昭，潘旭就这么进去了，这是跟踪他寻找山中秘密的最好机会，说不定还能逮到天母。 哎，展昭跟那个潘旭有过节呀、啊、 观察还挺敏锐啊 是不是啊？ 白玉堂无奈点点头，大致将展昭和潘旭的过节说了一下。 哦，哎，你俩最近怎么样了？ 天尊了然，搭着白玉堂的肩膀晃了晃。白玉堂听着这问法挺怪异的，不解。 什么我俩？ 你和展昭呗，有什么进展没有？ 你说案情啊？ 哼，呆。 白玉堂耷拉着眼皮，有些鄙视地看天尊，还敢说别人呆？ 嗯？ 天尊突然摸着下巴，松开搭着白玉堂肩膀的手，凑到了展昭身旁，往林子里看了看。 原来在这儿呢。 天尊，你发现什么了？ 天尊指了指林子里头。此时，寺外鸦雀无声，通常下雪的时候都是特别安静的，再加上林子里雪那么厚，如果有人走路一定能听到踩雪的声音。众人往林子里看了半天，看什么？展昭却是突然一喜，喊了一嗓子： 外公！ 众人都惊讶，阴侯在哪儿？展昭一声出口，就见林子里一个熟悉的身影出现，手里不知道抓了一把什么东西，歪着头，像是刚刚听到召唤跑出来的，一眼看到展昭了，还挺惊讶。 哟，我还当是路人呢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 说话间，又看到了天尊。阴侯刚想教训他几句，没想到天尊啧啧摇头。 你说你就不能不迷路吗？你这100多岁都活哪儿去了？ 众人此时都只有一个想法，一个人要欠抽到天尊这种程度也真是不容易。不过最叫人没辙的是，这天底下没人能抽得了他，阴侯和他也是打个平手，于是欠抽有理。阴侯似乎是早就习惯了，摇头白了天尊一眼，奔出来搂展昭。 乖孙儿，怎么不多穿点儿？ 你才是，怎么就穿这么点儿？你怎么从林子里跑出来了？ 展昭伸手捏捏阴侯的胳膊，发现没瘦没胖。紫影和哲影则是留意阴侯身后的雪地，平整的一点足印都没有，不是被大雪盖上了，而是阴侯根本没留下脚印，难怪一点脚步声都没听到。两个影卫咽了口唾沫，好可怕的内力，好夸张的轻功。 我捡珠子。 阴侯摊开手给展昭看，众人这才注意到，原来阴侯和天尊一样，跑雪地里捡了几颗好大的雪燕珠过来。 众人下意识地摸了摸鼻子，某种程度上讲，阴侯和天尊还是挺相似的。 外公，你刚才有没有看到人进去啊？ 阴侯歪着头正看展昭身后的小五，便随口回答： 人好几个，你说哪个？ 林子里好几个人？什么人啊？ 那我哪知道啊，我也不认识，大概也是来捡珠子的吧。 具体描述下。 展昭不甘心，他知道阴侯有特殊的能力，只有他才能做到的事情。阴侯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还有些不满呢。他乖孙看见他也不问他吃饭了没，尽问些没紧要的。 有个男的应该是往西边走了，这俩刚才也在，不过跟丢了吧。 阴侯指了指紫影和折影，紫影和折影对视了一眼，阴侯竟然在林子里，他们根本没发现。 然后林子里边应该还有一个女的，轻功不错的，在远点的地方貌似有不少人，可能在操练或者在种地，反正动作挺大。然后嘛，还有几个闲人在东边，挺远的，大概跟我一样捡珠子。 阴侯说完已经凑到了展昭身后，小五身边，小五乖乖坐在雪地上，抬头看着阴侯，阴侯凑过去跟他对视。小五赶紧趴下，沉浮乖巧状，仰着脸接着看阴侯，还不忘晃一晃嘴巴，非常的识时务。 哎呀，好大的猫啊！ 阴侯伸手揉小五的大脑袋，众人都无语，果然在阴侯和天尊眼里，老虎都是猫。 哪来的？ 阴侯好奇，见老虎跟着天尊呢，就问： 他把你捡到了？ 你以为我是你啊？走到哪儿都迷路。 展昭更在意林子里的潘旭，刚才阴侯说西边的林子深处还有个轻功很好的女人，会不会就是天母？见展昭要进林子，阴侯伸手拽住他后脖梗子，将人拽出来。 进不得，进不得，外围尚可，内里太危险。 为什么？ 机关重重，雪越大越不能进，等雪停了才行，最好是等雪融化。 外公，你也没办法。 里边的树都有问题，这片林子铁定有几百年时间了，不是一朝一夕能破解的。刚才老七还说，这林子后边应该有某个大墓或者城镇，至少上千年之久。这片林子是当年留下的庞大机关的一部分，一直保留到今日。 七叔公来了， 他带着红猴子进城，说先去衙门找你，不会又去喝酒了吧？ 你让他带着小猴子到处跑啊？ 我本来也没让他来，不过他一听说你在亳州府，就老兴奋的样子，非要跟来，我又不能撵他走。你要进这林子，先找到你七叔吧。这鬼地方真够冷的呀。 展昭赶忙把披风摘下来给阴侯披上，原本还纠结要不要进林子，不过现在改变主意了，先带阴侯回衙门洗个热水澡，多给他添几件衣服，再去找七叔公，有他在应该能顺利破解掉林子里的机关。说完拽着人走了，阴侯边走还边逗小五，一脸新鲜。白玉堂和天尊也跟着回城了，白玉堂发现天尊一路都在白他，白玉堂被白得莫名其妙，看天尊： 你干嘛？ 你都不给我披风， 你又不怕冷？ 哼，不孝徒。 白玉堂也习惯了他这样，倒是有些好奇另一件事儿： 展昭的七叔公是谁啊？ 佛英吧，红猴子应该是红九娘那儿干儿子红猴。 红猴儿我听过，原来是红九娘的干儿子。 紫影很好奇，凑了上来： 都是魔宫的高手啊，很厉害的样子。 还好啦，佛老七一喝多就懵了，红猴子只是个小孩子，翻不出天来。 白玉堂无语，对他来说当然还好，不过对普通练武人而言，这绝对是高手中的高手。 佛婴是谁啊？魔宫三百魔头之一。 魔宫里头的老鬼多了去了，你们这些后生不认识的也太多。佛婴是个专门挖坟掘墓的，他造机关墓穴也是一流。这老头对于风水之术了如指掌，估计和公孙能聊到一块儿去。 樊玉堂点了点头，头一次听说这么个人，果然魔宫藏尽天下能人，还都是怪人。 亳州府几千年前的城镇天母， 你想到什么了？ 天尊摸着下巴，仰着脸，最后还是摇摇头。 我应该是知道些什么，不过可能忘记了。 白玉堂无奈，不过也不去勉强他，天尊向来任性，只要他觉得没用的东西，不管是不是真的没用，他都会忘记。众人在天黑前赶回了亳州府的衙门，此时大雪封城，街上行人都回家了，衙门前一群士兵在扫雪，赵普抱着裹成个毛球的小四子站在门槛上，感慨一下风雪真大。小四子看到展昭他们一回来，把殷侯也带回来了，开心不已。殷侯顺手接了小四子来抱抱。展昭第一时间问有没有人找他，赵普摇了摇头，陈心也说没有，一下午都没人来。 糟糕了，西叔公不是真的喝醉了，闯出什么祸来了吧？ 小猴子看着他呢，没事的吧？好大雪，指不定找间客栈住下了。 我去找找他们。 等等，我跟你一起去。 白玉堂拿过了一把伞，展昭还没点头，白玉堂已经撑开伞站在他身旁了，轻轻一偏头。 走吧，早去早回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